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视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对，这一期呢就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我们要聊再见爱人。但这一期是我们三个自己聊，就是没有请嘉宾。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本来很想邀请淡豹来，因为他现在在每天在那个互联网上发表和再见爱人相关的评论， 而且感觉他已经快被逼疯了。 对，我就盛情邀请他，然后他说不来，他说我准备起诉这个节目。但是这句是开玩笑的。对，然后他昨天又问我说你们哪天录，我说我们就是第二天晚上录，他说我看来不来得及，要给你们买一只那个熏鸡。 所以熏鸡是一个什么梗呢？ 这个节目有一个机制，就是每一站有一对夫妻要做导游、 嗯、 然后在上一站是李行亮和麦琳做导游来管钱，就掌管这个经济大权。然后因为麦琳对于这个经济大权的控制其实引来了很多批评、 嗯、 然后到了换了下一对，现在是那个葛西和刘吉守他们来管钱，然后麦琳就在自己不管钱之后，他就买了熏鸡还买了奶皮子，就相当于他们就走进了当地的一个有点像小卖部、 嗯、特产店、 嗯，对，特产店、嗯、然后买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在网上被大家骂得很惨。 嗯, 嗯，然后就由这个熏鸡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嗯、 对，而恰巧我本人就是一个内蒙人、嗯、就这一季再见爱人的拍摄地点其实就是我姥姥和我小姨家附近，就是乌兰察布附近、 哦、 他们是去了一个火山地质公园、 嗯、 然后 但是你并没有去过这个地质公 园。对，我并没有去过，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滤镜有点太重了。 但你吃过这个熏鸡吗？ 我吃过，它其实就是内蒙人比较常见的一个招待客人的食物、 哦、 或者就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吧，就可能如果你回家或者说你去旅游，大家可能会想买的一个有点像打卡的食物、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 真空的一个这样的熏制过的熟食。 嗯, 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事情就演变成一种，就是因为淡豹跟我说他买的时候这两天还发不了货，因为那个店太火了，就是现在在排队等着发货，我就觉得有点离谱。 感谢淡豹理性情义重。 对，我就觉得就是从这个熏鸡事件大家也能看出来，对于这一季的讨论以及这一季的走向是有一些离谱，就是其实我们有也不太确定要如何探讨吧。但是我们一开始还是想有一个免责声明，就是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都分别看到哪儿了。 你先说吧。 就我只看到上上周的节目，然后上周就是夫妻画像的这些我大概跳着看了一些，但是我也没有看完。 嗯， 就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点看不动了。 我跟建国就是我们一起看了一次，是我们在香里拉出差的时候、 嗯、 有一天晚上建国非常积极的要求我们吃完饭回到酒店三个人一起观看 再见爱人。 然后这个是我跟建国第一次看这一季的节目。 对、嗯、 然后看了五分钟他就说他受不了了。他要去洗澡了。 对，这个前情是我先看了，然后我跟他俩描述，就是我看的是上集，第一期的上集，就是他最后有一个名场面是杨紫炸方便面， 油炸方便面， 油炸方便面、嗯、然后又把方便面隔水蒸，就是建国听到了方便面的做法之后他感兴趣了。 真的，我就是本来想做这种人类厨艺样本观察，然后没想到下集打开完全不是这样。 对，然后他大概看了五分钟他说我去洗澡了，你俩看。然后我和芝琪就把下集都看完了。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完整的看完了一集、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集是我们上一周在田螺家吃饭。 我又打开了这个， 又打开了这个节目，然后我就在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饭的间隙又看了几眼。 嗯, 嗯， 然后就没有再看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其实都是基于我们的主观立场，并且我们确实也没有完全的看完这个综艺，就没有看到它更新的这个进度。 嗯, 嗯，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不太接受在没有看完的情况下聊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关掉了。 这还涉及剧透吗？咱仨看这么少。 对，就是现在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没看完你凭什么来评价。 哦、 嗯， 就基于我们有限的观察和有限的感想。 对，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是给大家交代一下我们看到了哪里。 嗯, 嗯，然后其实这一集我们也不太会评价具体的这些综艺，就是仿佛把它当成一个文本分析。 对、 嗯、 我觉得面对这一季节目其实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已经不起作用、 嗯、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再聊。 对, 对， 本期节目的落脚点是特朗普。就是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对，这是我们觉得聊这个节目我们目前想到的比较感兴趣也觉得其实是 唯一可以聊的话题， 对，唯一可以聊也确实挺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嗯、 对、 嗯、 那至于他们两个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就是从特离谱到特朗普 我觉得知琪可以来分享一下他是怎么联系在一起。 对，这个就是一个渊源，就是我们上周在朋友家吃饭、 嗯、 然后我们就聊到说，因为当时就是特朗普刚刚胜选， 对、 嗯、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感冒了，所以大家听到我声音可能有点奇怪然后我们就在聊说当我们看杨紫的时候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人、 嗯、 他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让人觉得很难接受、 嗯、 很难理解，但是不是他其实是一个还蛮值得去研究的一个样本，就是因为他其实代表了一类有钱有权的男性、 嗯、 在这个社会中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很多这种真正的权力核心比如说特朗普这样的人你是没有办法真正观察到他在日常当中的一言一行的、 嗯、 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个小爹来窥见大爹、 嗯、 我们就在从这个视角去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嗯、 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吧。 对， 对、 嗯、 然后我今天就比较认真的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确实有一些可比性，一个就是说政治选举它其实本身就是一场大型的真人秀、 嗯、 就是这个候选人他本人和他的副手包括他的家人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这种全方位的检视吧。然后和真人秀一样，就是这个候选人他在这个漫长的竞选的 campaign 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会有一些所谓真情流露的时刻、 嗯、 但是大部分时候它其实是一种 staged act、 嗯、 就是已经排演好的一种表演对吧、 嗯、 这个我觉得跟真人秀也蛮类似的，就是说 是 大部分参加真人秀的艺人他其实也是有意识到说他是被一个摄影机几乎是全天候的在拍摄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嗯、 跟真实生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这样一种环境、 嗯、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说无论是作为观众还是如果你在美国就是作为选民，其实我们可以更加无负担的去审视一个候选人、 嗯、 因为他们竞选公职包括他们做一个公职人员这样的职业的性质就导致说法律以及道德允许甚至要求他们一定程度的让渡自己的隐私、 嗯、 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像克林顿那个婚外情的丑闻嘛、 嗯、 对吧，他为什么因此会被弹劾，就是因为他在公开的场合表示说他没有出轨，这个其实是欺骗了美国的公众、 嗯、 而他作为一个总统他其实不应该对公众撒谎、 嗯、 就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本身他出没出轨是他的私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但是当他坐到一个这样的位置上的时候那他是否诚实就变得重要了、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政治人物他竞选的过程中甚至就是在他宣布参选之前有一个 vetting 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审核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其实候选人和他的团队就已经充分知晓了其中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 嗯、 就包括这个候选人他有什么黑历史啊有什么黑料啊、 嗯、 以及这些黑料会如何被他的对手利用，他们都有了一个预防或者是反击的一个措施。比如说很多情况下他自己的团队会选择说先自爆、 嗯、 这样可以更好的掌控舆论的走向啊等等。那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看的真人秀尤其是在这一季里面麦琳他的这个处境其实形成了一个对照吧。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公众号叫三表的表，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麦琳热背后的女性恶意与传媒伦理示范，它里面就有一个观点，它就说观察式的节目首先要捍卫的伦理就是嘉宾预知风险以及抗风险的能力、 嗯、 然后他说麦琳几乎没有这种能力，而节目组恰好利用了小鹿闯入凶险森林的懵懂将一个平常女性的缺陷放大且集中呈现。然后他说传媒要有自己的伦理，不要主动呈现放大嘉宾的失范之处，况且他没有应对后续舆论压力的能力，女性基于家庭结构以及迈入社会的诸多限制，心理的失衡和生活动作的走形并不是小概率的事件。 嗯，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当我们去审视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尤其是他是参选公职的候选人的时候，实际上观众对他的这种全方位的审视、 嗯、 哪怕是对他一些细微的言行的放大某种程度上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 嗯 一个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他 竞选公职的这个性质，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此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应对的措施了。而当我们在真人秀上，尤其是当一个几乎是纯粹的素人被放在真人秀的镜头之下，然后供所有的观众这样去检视和讨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这种知情以及准备，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可能今天我们这节目不会特别着重于讨论麦琳这个人的一个原因。对，然后我自己因为我看的也很少嘛，刚才说了，但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在镜头面前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措的一个状况，就是能感觉到他对于如何在节目上表达自己以及表达的边界在哪儿，其实他是缺乏一个基本的认知的。而且可能是因为猜测，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社交比较少，他在这个节目里反而展现出一种过度社交的状态， 就是有点亢奋的， 对，就是一种 hyper， 有点 hyper 这种状态。我觉得一般人实际上在这个摄影机面前会呈现出一种相反的状态，就是呈现出一种收敛社交的状态。比如说刘基手，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节目里是一个收敛社交的状态，对吧？我觉得黄圣依其实也是，就是他在很多时候能感觉到他是欲言又止的一个状态，但是麦琳并不是这样。我记得在前几集的时候，就是黄执中对他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他是这种想要把一切的话题扯回到自己身上的人，然后他认为这个是他比较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但是我自己，因为我看的很少，但是我自己觉得说通过我看的这些片段，我不太认同黄执中这个判断。我其实反而是觉得说因为他平时和人交流的机会太少了，所以他其实无法分辨这个话题的走向对他是否有利，以至于说他其实对一些明显对他不利的这种对话也产生了强烈的渴求。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在看的时候观众也能感受到的，就是说这个话题引回到他身上并不是对他自己有利的一个做法，但他自己当时处在那个环境里他是意识不到的。然后我也不觉得说麦琳在这种环境下他呈现出来的这种言行是所谓真实的，是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是对他生活状况的一个不加掩饰的一个呈现。我觉得其实是那种环境其实刺激了他，就让他紧张兴奋，所以呈现出一种这样的状况。我也不认为说因为他对这个状况更无知所以他就更真实，其实反而可能是人在一个 极度不熟悉的状况下产生的一种动作变形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基于以上所有，我们今天就是不会就他在节目里面具体的表现做这种分析和讨论，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谈论特朗普以及我们如何从这个节目联想到特朗普的。 对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一季看的时候我会已经觉得有甚至有一点残忍了，因为之前大茂也发过一张图，图的中心是这六个嘉宾他们坐在一张这种长桌上面，然后在不远的地方大概就是几十台摄影机。当人置于那样的一个压力或者审视之下的时候，尤其是他是一个素人，就是其实其他几对嘉宾都是有面对镜头的经验，可能也有像葛西和刘基手他们都是博主，对，然后他也会自己开直播，就是他其实是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镜头的。我觉得跟麦琳这种完全的素人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展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伦理问题，就是这个可能是节目组需要去回应的。就像刚知琪说的，比如说在做真人秀的时候，这个嘉宾他是不是有足够的知情权，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风险是什么，以及他要怎么样去面对镜头，就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培训的，我觉得。对，就是不知道节目组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培训，但反正这一季整体呈现的状态就让我觉得我会于心不忍，就是我不想再继续看下去了。 对， 就仿佛我在屏幕前继续看下去我也成了共谋的，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看我们也会觉得他的言行并不那么令人舒适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就首先在生活里如果这有一个人这样表现其实并不会激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还是因为镜头以及包括他整个剪辑叙事还有观察室的这种对于评论风向的带动导致了他的这些行为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讨论以及批评。对， 而且我觉得另一个方面我也在想说，其实为什么现在这节目已经播了四期了吧，大家其实都认同说杨紫明显是一个问题更大的人，但是大家反而不讨论他，但是对于麦琳来说就是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在他身上。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是我们本能的回避杨紫，就很像我们本能的去回避，就是你在家中有一个这样有爹味儿的长辈，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爹，对，因为我们已经不觉得我们可以反抗或者改变他了，就仿佛他已经像空气一样就存在在那儿。但是对于麦琳来说，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他跟我的距离更近，就他不是一个更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我生活中就是会出现在我日常生活中和我联系很紧密的，甚至大家会觉得他很多行为 trigger 到我，因为他很像我身边的某一些人，然后大家觉得我们是有空间去抗争和改变他的，因为他跟我们的经验更贴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他其实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投射。但是今天我们这节目就是觉得恰恰是因为大家都不讨论杨紫，我们才觉得他更应该被讨论，不能把他当成是空气一样自然的人。因为很多人在讨论杨紫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觉得他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 是 就是他完全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我觉得一方面可能确实是，但另外一方面好像他又是就是我们生活中很自然的一种存在了，他已经自然到我们无视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他，以及可能会在他和特朗普之间建立一些联系的原因。我觉得这个讨论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今年大家看再见爱人的氛围就是很奇怪，就在我的观察里好像前几年的再见爱人还是给大家探讨女性婚姻母职和亲密关系提供了很多素材甚至养料，就比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但今年看到大家的很多回应都是一种内耗和疯癫，就我觉得很想让淡豹来这个节目，也是希望他来做一次心理咨询，就我觉得这个节目已经快把他逼疯了。就是大家处在一种很厌倦然后同时又被牵引着注意力去看的这样一个状态里，我觉得基于我看那五分钟节目哈，就是真的在看的五分钟节目，我觉得第一点是那三位女嘉宾的处境都让我觉得很难受，就是很坐立不安。我会觉得葛西一直在被老公怼，或者是处于一种完全无法交流的状态，然后麦琳一直在尝试为自己辩护，比如当她的丈夫说她太抠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黄圣依则一直微笑不语，就是选择无视她的丈夫在说什么，就根本懒得去反驳。我觉得他们三个的状态都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就是我带入任何一个人我都觉得特别的坐立不安。然后另外一点我也觉得这个节目的剪辑方式，可能是因为我很少看真人秀，就当我看到把他们的微表情放到很大，或者是采用偷拍镜头的视角去呈现他们的某个下意识的反应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不适。我会觉得如果是把我日常生活中比如跟你们两个吃饭的时候的微表情挑出来放大，就也会有任人解读的空间。 是， 比如我是不是对你们其实不友善，或者我是不是是有嫉妒心的，然后我是不是对我们的关系不满等等。我觉得当每个人的微表情被放大，比如他们三对爱人开着车去那个营地的时候，就其实都出现了一些争执，然后这个时候节目组就会把他的微表情放大，比如翻一个白眼啊，或者撇一下嘴啊，就我觉得这种程度的细节放大和检视，并且马上对应到观察室的嘉宾对他们的评判，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对，就是让我五分钟离席了的这个原因。 对，但我觉得现在的综艺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路数。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看应该是上周吧，就是麦琳还在当导游的时候，就是他有关他怎么管钱以及他怎么管理，就是那个剪辑就让我非常不舒服，就是他剪辑一直会有一些花字引导观众说你应该关注什么，比如说你应该关注现在已经第二天早上了，然后麦琳因为昨天晚上跟刘吉守和李行亮聊天到凌晨六点，所以他还没有收行李，然后下一步又要关注说他把那个导游的什么书就是弄不见了，然后再下一步又关注他管钱管得不好，就是他的花字是一 步一步提示你。我觉得他那个场外信息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导游。然后像这周我看那个夫妻画像的时候，他给黄圣依和杨紫拍的就是从下到上的一个这样的特写的镜头吧，然后就是有一种仰视他们，把他们当做明星的感觉。然后对于其他两对夫妇就是一个大远景的这种镜头，就是我觉得他镜头语言其实能透露出很多这个节目组的一些取向。然后这个取向其实说明了他们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权力关系我觉得是很敏感的。然后他们通过这个节目的剪辑也呈现出了这一点，然后并且观众其实也看到了。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节目的立场吧，这个立场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而且我觉得我一开始看杨紫，对我的大脑无法对这个人产生任何的理性分析，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确实通过他有一种以小爹见大爹的感觉， 是 他在节目里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跟人没有任何交流，虽然他一直在说话，但是他那个说的话并不是跟人交流为目的，他说的话全都是自我重复的话，还而且是一套自我增值的语言。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权力的语言。就比如说他在前面他会，大家没有人问他的集团是干什么，他就会开始介绍自己的集团。然后就刘杰水也吐槽他说，就是你每次说自己都显得你特别伪光正的形象，没有任何缺点。他说话并不是要和人交换信息，然后并不是要去听对方说什么再给回应，他说话就是要不断的宣扬自我。所以我觉得这种语言就是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嘛，反正权力的语言就是这种很空洞的，然后很枯燥的，很自我重复的，而且用不同的方式说同样的话。而这一点我觉得就是黄圣依他已经习惯了。 对， 所以他的态度就是说那我就听你说完，对，听你说完之后总比反驳你要好一点，因为我反驳你一句你就要又继续说十句。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让我理解了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段特别经典，就是因为这个节目要收手机嘛，然后收手机就是在车上他们的手机就被拿回来，然后杨紫就开始说，哎，我要恢复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然后就开始打电话，他打了五通电话，每一通电话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大概就是跟他的兄弟问候一下，然后就说我现在在干嘛，然后生意怎么怎么样什么的，但是就显得他特别的忙。就我看这个节目我就在想说他到底在忙什么，就是 他只有六个微信号吗？ 对，就他为什么会这么忙。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在权力的世界里面这样的男性他就是这样运转的。而且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这样的男性他这样运转，他完全不会做饭，完全不会和人交流，然后完全不遵守这个节目组设定的任何规则，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活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点就说明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完全可以承托他的一个这样所谓的安全的网络，还有基础设施，可以让他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情况下能够活到今天，而且活得很好。而且他认为身边的人都很尊重他，都很喜欢他，然后他认为黄圣依嫁给他是黄圣依的福气。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通过他我能看到很多更有权力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而且也能看到说杨紫她在这个权力序列上的位置是什么样的，因为她在节目里会说我的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我觉得这个话也很耐人寻味，就是我觉得她的意思是我其实也是受了很多委屈才走到我这个位置，那让她受委屈的我觉得肯定是比她的权力更高的人。然后她也会说我现在的使命就是让我的这个家庭家族传承都传承给我的孩子，就她其实是在一个有点像男性的一个链条和序列里面生活的，而她唯一认为重要的其实是她在这个男性同盟里面她的位置 对 到底在哪里。 对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和特朗普也很像的一点就是其实他理想中想过的那个生活就是一个更高权力的权力集中者和一个更有钱的人，而如果他不能成为他就要无限的接近他，所以他就把巨力集团弄得像一个 宫殿一样。 对，像一个宫殿一样。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他在巨力集团接见李亚鹏的那一系列照片，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是像那种国家领导人会面一样。 对， 然后就是那种实木的椅子，然后他们两个就像那种国家首脑会面的时候拍下的照片。 OK， 就是我觉得你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场合看到这个照片你会觉得是一种戏仿。 对， 但它不是一种戏仿， 它是认真的， 它是一种模仿。 对，就是我觉得他是从内心认同这种权力的美学吧，如果存在一种权力美学的话，所以他就觉得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无限去接近他，而在接近 尽全力的过程中，我受的这些委屈都是值得的，而这些委屈一定是来自比我权力更高的男性。 对，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在模仿一种生活方式， 嗯， 就比如说他说我每天凌晨五六点才睡觉， 对， 对吧，就是我觉得 就是日理万机。 对，我觉得这当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跟所有人都有时差这件事情也不能让他干成任何事情，但是我是觉得说他在给自己添加一些天才的 buff。 嗯， 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读那个乔布斯的自传， 嗯， 或者马斯克的自传，就你会发现说他们有一些非常偏执的东西， 嗯， 这个偏执的东西是除非是你像他一样有权有钱，不然你这样偏执你就很难生活下去的。 对， 这样一些特质， 嗯， 就一方面这个特质让他显得更加的有权威，因为他是一个凌晨五六点睡觉的人，那他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得凌晨五六点睡觉， 嗯， 另外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有点东西， 对， 就是说他与常人不一样， 嗯， 他有这种非常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当时觉得说可能乔布斯，可能人家是真的有点东西，但是比如说他的这种包括形象， 嗯， 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等等这些， 嗯， 其实就是构成了一种他的这种 就是 iconic 对 iconic 的一些 image。 那就是那些想要变成他的人， 嗯， 没有人家的才华和能力， 能 但是可以模仿罗外 他的风格。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他那凌晨五六点睡觉就起到一个这个作用。 对， 嗯， 而且就是在他成为这样的男性的路上，就是女性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那天也讨论嘛，就是其实就是有权有钱的男人和他的花瓶妻子 和他的 trophy wife。 对，就是， 嗯， 就打引号的花瓶，就是妻子只是一个美丽的摆设嘛，然后他要满足的就是首先你要漂亮，你是客观是漂亮，但是我要去打击你的漂亮。就那天我们跟朋友聊天，他就是说一个女人如果很美，男人就想骂她。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也很有意思，他就是说他觉得男人其实他需要控制这种美貌嘛，就是他需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因为美可以代表一种诱惑，其实美也可以代表一种力量嘛， 权力， 对， 一种 权力， 嗯， 对。但是对于男性来说，他就会希望你可以美，但是你这个美只属于我，或者你的美只能为我所用。比如像杨紫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他很多生意他都需要黄圣依在他才能谈成，然后他直播还得用黄圣依的号，然后他还一边骂黄圣依，觉得你不要觉得自己美就怎么样了，你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模式就是这样，就是他其实需要借用这个美，但是他又不希望这个美变成所有人共有的东西，他希望这个美只能为他所用，转换成对他有利的东西。 对， 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男性他在男女关系中的一种模式。 是， 嗯， 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想要从杨子聊到特朗普，是因为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就觉得说特朗普的这个妻子梅拉尼亚，就是他在有一些方面跟黄圣依很像， 嗯， 就因为上周二吧应该是， 嗯， 就是特朗普他再次当选了嘛，然后就有很多人发现说在他这个宣布胜选的活动上梅拉尼亚的表情就是又要上班了。 嗯，与这个照片相对应的其实是2020年就是特朗普离职的时候， 对，他特别开心， 就是他笑得露出了白色的牙齿，而特朗普的表情是很严肃的。 嗯， 对对。然后我们也觉得说就是他可能跟黄圣依平时的生活状态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说他可能这个婚姻就是名存实亡嘛，他们也不一定住在一起， 嗯， 然后平时可能接触不多，唯一的这个联系就是共同养育孩子， 嗯， 然后但是因为比如说杨紫想要上这个真人秀， 嗯， 就导致说他们不得不在这个真人秀上就是密集的 接触，一起生活十几天。 对，然后就好像说因为这个特朗普他要竞选以及最终选赢了， 嗯， 所以梅拉尼亚就不得不跟他一起就是在这种公众面前露面以及一起住在白宫里， 嗯， 就这个其实都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也不是他们的选择。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在这一点上还蛮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因为梅拉尼亚她不是今年出了一本自传吗， 嗯， 同名自传，然后这个自传其实感觉也是共和党竞选的一个手段吧，就是说让她作为第一夫人出来讲一些话， 嗯， 然后Trump 他就在一个集会上感谢他的妻子， 嗯， 他就说首先感谢我美丽的妻子， 嗯， 然后说他今天出了一本书，然后他说 Can you believe that？ 就是他很好笑，他说 Can you believe that she did a book？ 这个话很微妙你知道吗， 嗯， 就是如果说你把它，嗯，拿出这个 语境，你就觉得说这是一句阴阳的话、 嗯、 就说连他就他还能出书了，就有点像杨子说的那个圣音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嗯、 但是他又是放在一个感谢他的这么一个、 嗯、 一段话里面，他后面就说这本书一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 嗯、 他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多难吗，尤其是当他的名字是 Trump 的时候，就是说他登上了这个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说明这个书卖的真的很好， 嗯， 就是他后面反正又给他圆回来了，但是我就感觉说当他说 Can you believe that 的时候、 嗯、 他是有点露馅儿了、 嗯、 就是这个是他习惯性谈论他太太的时候的一种语言、 嗯、 但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就是他这样说显然是就是不太合适的、 嗯、 所以他后面又 找不了 又找不了一句、 嗯、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视频你就觉得说这个 Can you believe that 是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意涵的、 嗯、 是，尤其是考虑到在他第一任期其实第一夫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没文化的代表嘛，因为他当时第一夫人的那个致辞就被认为抄袭了米歇尔奥巴马的那个致辞。 对 对，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说其实他们就是一种错配的关系嘛、 嗯、 就是在这个总统竞选里面他胜选了之后就是有人翻出来这个梅拉尼亚的自传第一章，他就写说他出生在斯洛文尼亚嘛，他就说当我还是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有一个跟身边的小孩同样的一种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呢，就是说移民到美国 on a bogus genius visa， 就是说这个 genius visa 就是美国发给一些所谓的人才、 嗯、 高端人才什么的这么一个 visa、 嗯、 然后就用一个假的这么一个 genius visa 移民到美国，在那种商品的图册里面做模特、 嗯哦、 然后认识一个年龄是我两倍的富老头，进入一个就是在经济上对我很有利的这样一个关系，尽量少的和他有身体接触 写的非常坦诚， 真的很好笑， 并且实现了梦想， 然后很多人就说 岔题了，就是他的梦想中间 就是说梅姐如果只到这一步就是一个美国梦的代言人了已经，但是后面岔劈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富人他还想当竞选 总统， 对，就是把这个梅姐这个美国梦打破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曾经想过自己要go high的，因为在1999年特朗普就表示自己有意要在未来竞选美国总统、 嗯、 当时就有人去采访梅拉尼亚，就是说如果你当了第一夫人你会怎么做，他说我将会是一位很传统的第一夫人，就像贝蒂·福特和杰奎琳·肯尼迪那样，就他当时给自己树立两个非常高的标杆、 嗯、 对，因为他其实作为一个第一夫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第一夫人、 嗯、 就首先他是第一个规划国籍的 第一 夫人， 是在187年的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出生在美国的， 他是第二个不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一夫人、哦、但是第一个是1825年的第一夫人那个第一夫人应该是亚当斯夫人、 哦、 他的父亲是美国人，他只是不出生在美国而已、 哦、 但是他就是、 嗯、 他是美国人，然后这个梅拉尼亚她是一个规划的国籍的，就是她曾经不是美国人、 嗯、 然后通过婚姻变成了美国人的第一夫人、嗯、对，然后而且她还是历史上第二位天主教的第一夫人、 哦、 然后第一位就是刚才建国提到的那个杰奎琳·肯尼迪、 嗯、 所以她一直都是想拿自己和杰奎琳·肯尼迪做对比的，就是他们都是那种相对意义上更传统价值一点的美国第一夫人、 嗯、 但是他又跟肯尼迪非常不一样，就是说他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并没有跟特朗普一同搬到白宫去住、 嗯、 实际上是在他好像就任几个月之后他才从纽约搬到了华盛顿去住。 嗯，但其实有一些专家一些传记作者还是会认为说尽管他最初表现出一些不情愿，但实际上他还是非常享受第一夫人的身份和住在白宫带来的种种优势的，并且他在自传里也写到说他对使用第一夫人作为平台去行善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嗯， 虽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除了他的第一场演讲就被质疑抄袭了米歇尔奥巴马，然后他第二个热点就是他当时去一个移民儿童拘留中心、 哦、 就是那些难以判断去留的儿童拘留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去探望那些儿童的时候穿了一件外套，后面写着 Really don't care do you， 就是我真的不 care 你呢就是当时这个 外套，一个军绿色的外套，然后背后白色的大字，然后引发了非常多媒体的揣测。因为这个移民儿童拘留中心也是跟特朗普的这个反移民政策有关的，所以就在质疑他作为第一夫人的表态是什么。然后那梅拉尼亚后来出来反驳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穿给那些左派看的，就是说我表达的是我真的不 care 你们左派怎么批评我。无论是看外媒还是看中国的这种很愿意讲特朗普家人家事，尤其是家庭女眷的公众号写的文章，都有一种看人家后宫的感觉，就是 somehow， 就是尤其是比如当时特朗普刚刚就任的时候，其实他的第一任夫人有出来讲说自己才是真的第一夫人，他的第一任夫人叫啥来着， 伊万娜 、对。然后他还说我现在还跟特朗普保持着每周通话，每两周通话，然后就是说梅拉尼亚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就这个大概是 争宠， 对， 后宫争宠， 就是这个其实当时吸引了很多焦点。 哦， 而且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任夫人也确实写了一本书叫 Raising Trump， 就是抚养特朗普，当然指的是那个特朗普 Junior。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关嘛。 反正他们就是围绕到底谁是第一夫人的头衔，就在媒体上掀起了一波互怼。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特朗普应该在一次发言中提到说如果伊万卡不是我的女儿，我会想要娶她，就引起了另一波联想，就是说梅拉尼亚是不是在跟伊万卡争宠。就是我看到了非常多类似这样的分析，你不禁觉得是非常无聊且厌女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种抱有代入的试点，其实就是他是特朗普嘛， 就他可以选女， 对，就是他，他其实是特朗普的那个角色，就好像他是一个皇帝，然后他后宫有很多妃子，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对，然后但我今天看 BBC 的一篇分析，确实你能看到跟可能之前的共和党的总统很不一样的是，特朗普的家族确实全员都在他的这个竞选的工作队伍里面，就包括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儿媳，他的女儿，他的女婿，然后甚至更下一代，就完全参与进了他的这个事业里面，然后并且跟他的这个政治观念和经济利益的绑定非常深，就是比如 G.D. 万斯其实就是他的儿子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儿子找来的助手，那现在是副总统，所以他其实整个家族都是摄政颇深的，确实越来越有一个特朗普王国的这样一个版图的感觉。所以当大家去审视这一家人的时候，更会带有那种我在审视一个王国的这种视角。 因为我觉得确实像之前最开始说的，就是他其实一直处于一个巨大真人秀的中心， 是 就是导致我觉得大家看他的时候会有一点迷失，就是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对待这样一个人。对，就是， 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看了飞黄腾达，我梦里都是特朗普。 这个忘说了，他今天早上起来说他昨天晚上梦里是特朗普，然后我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杨紫有一个频道叫巨力频道。我就被迫就一直看那个频道，然后那个频道一直在播他演的连续剧，昨天晚上那是一部古装剧，然后我俩今天早上起来在群里一对，我们就说 被毒害了。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梦就是它甚至有可能是真的。 对啊，是不是 非常大的现实性。 对，就是我梦里面他那个频道就有点像北京卫视，它有好多台，就是这个就我看的那个只是电视剧频道，它可能还有科技频道、农业频道。然后我就觉得好离谱。对，但是就说回就见我说那个飞黄腾达，就是前几天我也看了这个电影嘛，我感觉我不太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目光和心态去看这个电影。 嗯， 我就觉得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其实它讲的是特朗普在从70年代大概到80年代末吧，就是他最早期他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商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经历吧，然后以及和纽约市的发展的一些关系什么的，还有他和他第一任妻子，她也是一个女模特，就她 是一个东欧的， 对，东欧的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女性。然后她小的时候是滑雪运动员，她后来到了纽约之后好像也是要做模特拍摄什么，所以她和特朗普就是在一个很高端的这个俱乐部认识，然后特朗普就给她展开追求，里面就有一些他们亲密的那种画面。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画面，就有一种你看到那种长辈，就是你无意间闯进长辈卧室的感觉。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中，我们就是讨论，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很喜欢特朗普嘛。然后之前有一个理论，就是 有一个暴论，我就是觉得他是最像老中人的美国总统。 对，就是我那天看那个电影，确实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我在看我的长辈。就有一种 我是不是太冒昧了，不小心闯进来碰到你们正在干这个事情的感觉。 嗯， 对。然后因为这个电影它其实讲的是他早年的这个发家史嘛，然后其实他演的是说他在一个就是很青涩的时期，然后当时他是在他父亲的这个商业帝国里面做一个小跟班吧，就相当于他父亲在郊区做了一个叫 Trump Village。 嗯， 然后这个楼里面就有很多那种租客，他们不交房租，然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这个 Village 里面挨家挨户敲门收租，然后他经常被泼水啊，被赶出来什么的。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是在一个我刚说那个高端的俱乐部里面结识了一个律师，叫做 Roy Cohen。 然后这个律师其实是麦卡锡的顾问，然后他也曾经在麦卡锡主义盛行那个时期帮助调查共产党分子，涉政非常深的这样一个人，而且他的一些处理政治的方式其实是黑手党的方式。对，他其实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或者勒索啊，或者就是要挟别人的方式帮他的客户胜诉。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Roy Cohen 这个律师和特朗普就是有点像一见钟情 但我要跟大家说，就是饰演年轻的特朗普的是塞巴斯蒂安·斯坦，就是是一个长得还不错的这个演员，然后他演的特朗普年轻时代非常的 innocent。 对， 就是其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小白花 理想主义者。 对， 就是他还在跟 他 父亲长、 就是、 展望 成就一番事，而且他当时的抱负是他要拯救纽约，因为当时纽约其实七十年代就是他其实很破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他的当时设想就是我要在就是四十二街这个最繁华的中央车站对面建造一座 Trump Tower， 就是特朗普这个大厦。所以他展现的是他很有商业抱负的部分，以及他最初非常青涩的，就当他走进那样的一个俱乐部的时候，他其实是手足无措的。 对 对，以及他是一个很有威权的父亲的小儿子这样一个角色， 也跟杨子一样。 对，就是杨子其实也是这个巨力集团大家族里面最小的儿子。 对 对，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应该年纪都很大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就是就很耐人寻味。而且他这个片子里面安排的就这个律师，就这个律师是确有其人的，然后在历史上确实也是他最早帮特朗普打赢了很多官司，而且他就是有点像特朗普的所谓的这个精神导师吧。然后这个片子里就呈现了其实最开始特朗普是一个不喝酒，对吧？ 对， 然后也不怎么参加派对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羞涩的很羞于社交的这样一个年轻高富帅 虽然你们想不到，但确实是这样。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他后来就跟着这个 Roy 这个律师，这个律师教给他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 attack attack attack， 就是你永远要主动出击。然后第二条就是 admit nothing deny everything， 就是要否认一切。然后第三个就是 always claim victory never admit defeat， 就是永远要宣布你 宣称你是胜利的，永远不要承认你自己是失败的。然后这个电影的结尾其实就有一个对照组，因为他这个片子的英文其实叫学徒嘛，就 他当时那个真人秀的 对 对那个名字。然后他一开始其实他我觉得他塑造就是师徒关系，就这个 Roy 其实就是他的精神导师，然后是 Roy 教会了他这种有点像恶棍式的行事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三个准则。然后这在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就是特朗普已经飞黄腾达了，然后已经建立了他的这个商业版图，然后他也抛弃了这个 Roy 这个律师。有一个记者就来采访他，他就坐在他那种金碧辉煌的大厦的办公室里面，那时候就已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特朗普了。就是这个演员表演的惟妙惟肖，就是他包括那个他会撅嘴然后还有他的手势，对，所有的这一切都具备了。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成功，他就说我告诉你三个原则，然后他就又把这三条复述了一遍。对，所以他其实有点像一个 callback， 相当于他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亲生父亲也是一个有点 abusive 的，就他对他哥哥也很差，就是在家里一直贬低他的哥哥，所以他哥哥最后他是一个飞行员嘛，最后他就酗酒然后去世了。然后特朗普就相当于在这个过程中他摆脱了他原生家庭父亲对他的影响，然后认了一个新的父亲。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片名，这个片名叫飞黄腾达，我觉得还挺绝的，因为它是一个中文译法，就是它直译过来其实就是学徒。 对， 然后他又 call back 了特朗普2004年开始的一档真人秀节目，那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 Trump 自己。然后那档名叫学徒的真人秀节目是怎么个玩法呢？就是他会在一些商界女强人和男强人中间给特朗普选一个学徒，就是谁在这个真人秀里表现得非常好，谁就有可能成为特朗普的徒弟，就是去为特朗普集团效力。所以就是特朗普 就选一个人吗？ 对，在这个节目里选他们， 心动的 offer 类似于董明珠那个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就作为特朗普的传记片叫做学徒，其实很有意思、 嗯、 就好像在之前的那个真人秀里是特朗普在教别人怎么成为一个地产大亨，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政界人士、 嗯、 但在这个传记片《飞黄腾达》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特朗普如何成为了后来的特朗普。 嗯， 嗯，就是他其实是跟那个 Roy 学徒学出来的这样一个人，而且真的就是 有样学样的学出来的，就连那三个准则都 是 要重复师傅的三个准则。 应该就是编剧和导演他故意的一个设定。 对， 那你刚说我就想说这就是所谓的传承，就是杨子说的传承莫过于此。 但我今天看到了特朗普之前的一本书，就是 The Art of the Deal， 就是交易的艺术、 啊、对，这个电影里也提到过， 对， 就是那本传记。 但这本书其实是一个人捉刀替特朗普来写的、 嗯、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应该是纽约时报杂志就采访了他的这个捉刀者，问他说当你看飞黄腾达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嗯、 这个捉刀者就说，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可以去争论这部电影中哪些具体的场景真实发生过，哪些没有发生过，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情感上的真实，与我30年前认识的唐纳德特朗普是完全一样的。与其说飞黄腾达讲述的是特朗普先生如何崛起，不如说他讲述的是他的家庭创伤和功能障碍对他这一整代人的影响，以及他如何、 嗯以及对他后面很多代人的影响， 以及如何塑造了特朗普先生这个人和他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 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一些影评他就是说觉得这个片子并没有解开就是 The Mystery of Trump， 就是特朗普之谜。他觉得说可能在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青涩的人，然后等到后半段他那个转折一发生他就已经是现在的特朗普了就是他已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然后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 对，就也有人说觉得应该去探讨他的内心世界，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已经探讨了很多这些，就比如说他的原生家庭问题，他的这 daddy issue， 他跟他父亲这个关系又导致他想去找另外的一个父亲。但我就在想说这些追溯原因都是有效的吗？还是说是我们的一种自我安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形成是可以被追溯的吗？就是我 觉得他是有精神世界可以让我们去探讨的吗还是说没有是吗？ 对，或者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嗯、 对，就是我们会花一个用一个片子用这么多的功夫去呈现他，然后仿佛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怎么样变成今天这样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原生家庭确实也是会影响他，但是他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嗯、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变成了这样子，而大家想找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嗯，我觉得恰恰是这种未知和不确定让大家想抓住点什么，你会想说我要抓住一个所谓解释性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我需要让我的世界 make sense， 让我的世界恢复秩序。 对， 但可能这种努力也许是徒劳的。 是， 然后我就觉得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在做一种阐释性的劳动嗯，我在觉得我在做一种情感劳动，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看待这个人呢？我是应该去理解他吗、 嗯、 就是我应该去理解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创伤而导致了他这样。 对，或者说我们要怪罪那个坏律师吗？ 对、 嗯、 还是怪罪他爹。 对、 嗯、 我就觉得好像我们要找到一些原因就可以去归因，是因为我们很渴望一种确定性，但这个确定性其实在当下已经不存在了。 嗯， 嗯， 我觉得就跟可能一直到现在无数的人去分析我的奋斗是一样的、 嗯、 就他们想知道是什么让希特勒成了希特勒。 对， 就还是在寻求一种终极的因果上的关联， 但可能也不存在这种因果、 嗯、 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实，然后它就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它导致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这种溯源，尤其是对于一个如此有权力的、权力如此集中的人，我们再对他进行很多这样的阐释，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嗯，就是一方面它是一个极端的个例嘛、 嗯、 就是说他的成长环境也好，或者说他拥有的那种财富能够调动的权力都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 嗯、 所以实际上一般人也真的难以站在他的鞋里面去 思考、 嗯、 去理解他所作所为的原因、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他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嗯、 就他绝对不是一个完全偏离了 对 主流社会认知的这么一个人。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他就无法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和认同， 对，无法在主流社会获得这样的成功。 对，就是我觉得显然是因为他还是有某些东西是非常非常主流的、 嗯、 所以才导致他的成功嘛，对、 嗯、 无论是说他 这种生意上的成功，还是说他政治上的成功。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当选的第二天，就是《纽约时报》就发了一篇评论，叫做 Trump offered men something that Democrats never could， 就是说特朗普给了男人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民主党永远都给不了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说是这个特朗普他这个竞选反映了一种 hegemonic masculinity，就是说叫霸权式的男性气质。然后这个霸权式的男性气质是什么意思？心理学家解读了这个概念，就是相信优秀的男性在权力和地位的等级上是绝对主导的，他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更强悍，他们必须体现出与女性气质完全相反的特质，并且这种对女性以及所有弱势群体的支配是自然的秩序，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就是说这种东西就被叫做霸权式的男性气质。当然它也是一种倒退的或者说落后的一种男性气质。然后他就说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他身上看到的是这样一种霸权式的男性气质，这个作者认为它是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之上的一种东西，它既是种族的，又是性别的，就是一种优势种族优势性别的代表人物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气质。然后它里面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他在贬低和侮辱他的敌人的时候，他使用的都是一种在这种霸权男性气质规则当中被视为女性化的特质。就比如说他在形容哈里斯的时候就会说他是智商低的，或者说他是软弱的，或者说暗示他利用了某些女性特有的所谓的性别红利上位的。然后比如说当他在谈到那个哈里斯的副手 Tim Walz 的时候，他就会说他是那个 Tampon， 就他的外号不叫做 Tampon。 就我想到说你们有听过一个梗，查尔斯王子他的外号就叫做 Tampon， 因为他曾经有一次好像是在一个电话还是什么就被泄露出来的这样一个私人的通信里面，他就说他希望成为卡米拉身体里的一根 tampon， 然后从此之后就是他的那个 nickname 就变成了 tampon。 我想说男的为什么要跟这个词过不去，反正就是说他在攻击他的敌人的时候用的往往是这样一种比较性别化的一种语言。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想聊的，就是他其实作为一个这种霸权男性气质的一个符号，就是在今天依然是非常有市场的。 对， 这件事情，对吧？就包括我们在看《再见爱人》的时候，在看这个杨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自己无法谈论他，一个是因为他的生活跟普通人的距离比较远，另外一个就是你觉得他是一堵墙。就是说他是这个父权制的有点像个代言人一样，父权制的化身，好像你是没有办法去真正伤害他或者是怎么松动他的， 就是、 这样的一个存在。对，所以导致说对他的谈论成了一种无用功。 对， 就你无论怎么谈论他，而实际上你能够用来谈论他的词其实也都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经就是被批评过无数次， 然而他还坚挺地站在那里。 对，这么多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就是屹立不倒，对吧？而且还依然这么受欢迎，这么成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谈论他的时候感到一种失语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说大家在这白费功夫了。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他很像家里的这种男性长辈，就是他变成了一种像自然一样的存在。 对， 就是他已经在那里太长时间了，然后占据这个位置太久了，以至于你好像看到他但他又好像不存在，但实际上他又无处不在，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节目里有三对夫妻嘛，其实我觉得比较清晰的就是说其中的两对他们都在这个特朗普的光谱之上，就只是说特朗普在这个光谱的极端的一侧， 对吧？他就已经是这个形象的一种极大成 熟，最高级， 最高级了。然后可能杨子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级， 对。 然后李行亮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初级。 我有时候看这个节目或者说看其他类似的节目，就会觉得说其实每个真人秀它有一个自己讨论的一个范畴、 嗯、 就是包括所有东西其实都有一个讨论的范畴。比如说在这个真人秀上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拿出来讨论的，比如说在他们选角的过程中他可能就过滤掉了一些、 嗯、 如果你是有这种婚外情啊，或者说你有什么就很严重的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他就不会请你来做这个嘉宾、 嗯、 对吧。那这个节目他显然也有自己的限度，就他其实能讨论的是两个人在日常交往当中谁做的对谁做的错，就他集中讨论的实际上是这个范畴的问题、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杨子来说 他没有日常， 对，就 存在日常交往这件事 落在这个范畴之内， 对， 对吧。 对， 他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男，就像我们刚才讲特朗普的问题是一样、 嗯、 就是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这个问题其实是这个节目没有 办法 去 讨论 的， 对，他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说李行亮也在这个、 嗯 谱系之上、 嗯、 就是他虽然看上去是比较人畜无害的，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其实是追求那样一种人生的，那样一种成功，那样一种家里面和在家庭外面的那种权利的、 嗯、 就是体现在他会给他老婆颁一个锦旗， 对，就是像一个皇帝诏书。 那锦旗上写着啥？ 什么李家 功 臣， 李家功臣 对吧， 麦林，就把他的老婆称作李家公，就好像他们家有一个皇位一样，你知道，这个就是 literally 就是 好像 李家军、杨家军就那种感觉， 叫李家功臣，大概就是什么颜值越高责任，反正就有两句夸赞他的话吧、 嗯、 他还拍了一个视频，就是他拿出这个锦旗并且在他老婆面前模拟一个宣旨的口吻念出这个锦旗上面所有的 字，约 对，念出这个锦旗上面的所有字，并且拍了视频发到网上。 这个李家还有一种宣誓所属权的感觉， 对，就是你 是 李家的人，然后你和你的小孩都是李家的， 对，就是你好像这个锦旗是发生在麦林生了他们第二个小孩之后、 嗯、 就好像他第二个小孩是一个男孩，所以在他生了第二个小孩之后他就获得了一个李家功臣麦林这么一个封号 离谱。 我觉得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文艺青年、 嗯、 他可以是一个文艺青年、 嗯、 同时做着创作者的工作， 对， 但不影响他依旧向往在这个男性权力的序列上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对，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你感觉他们的婚姻当中共同的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个节目能够讨论的范畴之内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极度空心化的男性、 嗯、 他就想要追求这些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嗯、 而其他没那么重要、 嗯、 他就是想要遵循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这种生活方式，找一个顺从的太太结婚生子， 生孩子， 然后让这个太太负责他的所有家务， 对， 然后他去追求一种所谓的成功， 对， 只是说李行亮在追求这个成功的过程中相对没那么顺利、 嗯、 对，就是他没有获得他想象中的、 嗯、 或者是说可能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想象中的那样一种成功， 嗯， 杨子显然是获得了他以为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成功也不好说，因为感觉他还是靠他老婆。 是， 然后特朗普当然就是获得的这种终极的成功，对吧？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对， 就是，但是他们总体来说，我觉得处于一个同等 系上、 同等序列上的这样一个人，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 对， 对，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可能并非这个节目就是观察两个人的这种日常相处能够去 解答 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它是一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对，感觉是一个更终极的问题， 对，是一个男性合围的问题、嗯、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李行亮还有一段，就是他拍那个离婚照的时候，那个摄影师就问他说你的创作会受到生活琐事的影响吗，然后他就说肯定会受到这些影响，他说有一次离开家一个月写了五首歌一下就不焦虑了，就是我觉得能看出来他理想的生活还是说他的创作是高于他的日常生活本身的、 嗯、 就他其实是希望把创作和日常能够完全分开来、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男性化的对于所谓的创作的理想，因为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 嗯、 其实很多时候创作是源于生活或者是根植于生活的嘛、 嗯， 或者说你的创作就是从你的日常生活中浮现的、 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这种日常生活，但是男性他就有可能可以逃避这样的生活，因为在家会有人帮他打理他的日常生活、 嗯、 对， 大家会觉得一听创作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好像跟纯粹的赚钱 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 得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他还是希望他的所谓的创作，他的工作能够剥离这些日常生活的部分。这种日常和他自己工作的分开，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在这个谱系上的男性的一种最终极的状态。因为我相信特朗普他肯定也不会自己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男性你获得了权力之后，其实你就是可以通过你的权力可以让人有人来为你服务，有人是围着你转的，他可以料理你的日常，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能说明他确实是在这个谱系上。而且还有一个，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作为一个佐证，但是我觉得挺搞笑，他们有一个环节是你们想选谁作为你们理想的另外一半，然后李行亮选的是黄圣依， 这确实可以作为佐证。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妙。 就是我觉得哈，就如果说一个女性在这个场合做这样的选择，她首先就会被攻击说她情商太低了。 对，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行为。你选择别人的老婆作为你的理想伴侣，这不 是 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有人都觉得很难堪。 对， 对， 都很难堪。 对， 但是我感觉这集是不是还没播呀？ 好像没有播，因为我在小红书看的是一个 cut。 对对，我就不知道说他会不会放在这样同样一个标准上面被人审视。 对，但我觉得这个答案本身也说明了一些什么， 就 是说 可能那个杨子他的理想伴侣就是那个梅拉尼亚。 但是一个比较级最高级的关系，我觉得也就是说明，就是这样有权力的男性，其实他的理想伴侣就是一个像黄圣依这样的女性，就他可能是一个顺从的、话不多，但是又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并且他还可以帮你料理他的日常生活。但我觉得黄圣依他很厉害的点在于，他其实并不是全职的主妇嘛，他还有自己的工作，所以他相当于是在做自己的工作的同时，然后还在料理家庭的事务，就像很多其他的女性一样。 对， 嗯， 我觉得这个节目里的黄圣依以及大家讨论中的黄圣依总是让我不禁想起，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出道第一部影片，就是周星驰功夫里的那个哑女。对，就是因为那个角色常常被认为是黄圣依最成功的角色，就是因为他整部片子都没有说过话，而且他整个片子里都是那种被保护然后被拯救然后受了委屈，因为也不会说话也表达不出来，永远等着这个男的去发现，哦，原来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然后原来你对我是有感情的，我也是爱你。我觉得哑女应该就被动到了极致的那个角色，在那个功夫里面。 嗯， 你这观察确实很有意思。 你是觉得说我应对了他一生的命运吗？ 我就隐隐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咱们一起看那五分钟十分钟，就是他杨子在那里就说些离谱到天上的事情的时候，然后黄圣依就是在点头微笑不语， 他就扮演一个哑女。 然后我在想，天哪，简直是梦回功夫那个电影，就是他在街边就是卖着棒棒糖，然后就是等着周星驰回来送给他一个那个什么花。然后我会觉得，哦，女性的命运太酷了。我还想咨询两位一下，就是留级手现在的风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看那五分钟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烦啊，但是后来看社交网络，我觉得他因为骂杨子而获得了很多点赞。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明他还是在一个男性关系的这个谱系上嘛，就是他的好其实是另一个比他更爹的男性衬托出来的。 对， 就是当大家看到说有一个比他更爹的男性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哦，这个男人还不错，而且他有的时候还会反驳一下那个大爹。 我觉得他就是在里面最有网感的一个人。 对， 就是他知道 他 谁能够冒犯， 嗯， 谁不能冒犯，以及他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可以不被骂，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意识的，就是包括不是说他一上来就一直那个 双手 插兜，就是他对那个镜头的 对 那个 awareness， 就是那个意识是特别特别强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那天就是在讨论，就是说就是刘基手的人生就是像一个，他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人，就他的浮士德就体现在说他是一个跟魔鬼进行了交易的人，就他红是因为什么？就是在网上 打分 点评别人，对，给人打分，就仿佛他当时这个魔鬼就跟他说，这个交易是这样的，你可以因为评价别人而获得一生最大的成功，但你终其一生都将活在可能被别人评价的阴影和恐惧之中。然后他当时就说，好，我就接受了这个跟魔鬼的交易。 对， 然后就造成了他今天这个局面。 对，所以就感觉他其实是在里面，就是他是最能意识到有凝视这件事情存在的人， 就他是一个会把自己他者化的人。 对， 就是你非 常明显的感觉到李行亮和杨子他是没有一个自我他省化的这样一个意识的人、 嗯、 在他们两个看来就是自己就是绝对的一个主体， 对， 嗯，他说什么话都是从一个主体的角度出发的、 嗯、 但是刘基守在很多时候他是有一个被审视的这样一个意识的， 对， 而且他是有一个被女性就是被异性审视的这个意识的、 嗯、我理解浮士德的意思、 嗯、对，所以我们那天就讨论说刘基守他其实不希望成为一个权力的掌握者， 他希望成为一个欲 望 的 对 象， 对，他希望别人喜欢他，他希望别人觉得他有魅力、 嗯、 所以他为什么要双手插兜、嗯、就是他希望他很希望别人觉得他有魅力、 嗯、 这件事情比他获得权力更重要。 嗯， 嗯，就比如说他跟这个他老婆的主要的矛盾就是因为他老婆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嗯、 但是不上进、 嗯、 就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红了嘛、 嗯、 但他也没有努力的去赚钱，然后刘基守就觉得这个状况对他来说不造成困扰，他就觉得说他如果出去赚钱他又继续被人评判。 我觉得是的，因为咱们那天在田螺家就是看了一点点片段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就在讨论说你现在今天其实很难想象刘基守为什么前些年会红， 对， 就是你会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笑话、 嗯、 就是他如果在今天复出他确实会被骂， 他会被骂死， 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他自己是深知这一点， 是 他深知他是在一个互联网窗口期，因为有了这个浮士德的交易而莫名其妙爆红的一个人，他也知道说这个红是不可持续的、 嗯、 并且他可能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嗯、就他是非常有这个 及时止损的感觉， 对、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他跟另外两个人就我觉得也不是说他比另外两个人就更好、 嗯、 而是说他们并不在统一的一个序列 上， 在一个 上他们人生的这个终极目标就不太一样， 对、 嗯、 对，而且我那天就觉得说当博主这件事情确实可以教育男性，但是另外我又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特例嘛，因为他做的是打分博主这个事所以也不能说所有当博主就是都可以教育男性，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其实就是男性还是比女性有优势很多嘛， 对， 就是因为有很多漂亮的女性，然后大家展示自己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你只是普通的就漂亮女性中的一个人、 嗯、 但是一旦有一个男性可能他外表非常出挑，我觉得他很快就会获得很多的青睐以及目光、 嗯、 我觉得这其实也恰恰说明了他还是一个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嘛， 对、 嗯、但是感觉刘基守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主要是他和魔鬼签订了这个信而且我记得就是在应该第一集就是咱们一起看的那一集，就是第一天晚上就是男生和女生要分开住，女生要回到女生的房车，然后男生要回到男生的房车，然后那个刘基守就特别 不 想， 他 不 愿意去， 他特别不愿意，然后他表现出的其实是对他老婆的一种依赖，他想说我想跟我老婆一起住一个帐篷，但实际上他内心是我觉得他是不想跟杨子一起住 说的太对，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男性的集体生活令他不适， 对、 嗯、 就是他会觉得有一点触杨子这样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解读为说他很爱他老婆、 嗯、 但实际上也可能是他对另一个男人的恐惧或者厌恶超过了他对女性的爱， 对、 嗯、就是还是男性的关系对他来说是更排在优先级的， 对，而且我是觉得他因为他在这个序列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对， 觉得他既不可能像一个下位者一样去奉承杨子、 嗯、 他又不能真的像一个上位者一样去压制他、 嗯、 所以他不知道该如何跟这样一个人相处， 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他并不在那个序列里，如果他真的他日常就在那个序列里，那他就很快认领了自己的剧本， 对， 就他很快就会拿到自己的剧本，他就知道他应该在里面怎么行动、 嗯、 他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说明他日常就不在这个序列里、 嗯、 是的、 嗯、 所以你们接下来还会继续看这个综艺节目吗？ 我觉得我不想看，我就是我这周看就是因为咱们要聊这个节目、 嗯、 我想说我还是应该再努力的多看一点， 我觉得之前就是我记得我们去年聊这个节目的时候、 嗯、 我不就说我前两季经常就是看到中间就看不下去了、 嗯、 是因为其实他们的问题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解决、 嗯、 就导致说节目一旦到了后半段就会进入一个鬼打墙的状态、 嗯、 就是不断的重复之前的问题、 嗯、 然后作为观看者很容易就是产生一种厌恶的厌烦的这样一种情绪、 嗯、 我觉得这个是前几季可能我没有办法看到最后的一个原因、 嗯、 然后这一季我就觉得确实是我们刚才讲的，就他甚至他真正的问题都不在这个节目的讨论范畴之内，就是他是一个无效的东西、 嗯、 然后但是这个节目又必须产生讨论，而这个讨论其实从哪开始产生的，一个就是说刚才视野讲从他制作的一些层面上、 嗯、 比如说他运镜啊、 嗯、 他加花字啊，然后另外一些我觉得是从观察室， 对， 就导致说 你几乎没有办法跟观察者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达成共识。 哎，那就希望大家早日从这个苦海中解脱出来。 希望蛋豹早日从苦海中解脱， 对，然后希望我们早日尝到这个来自你老家的熏鸡。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